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中到大雨，28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向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启动仪式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发布会致贺信。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商务部发表谈话，对美国对华启动301调查表示强烈不满，中方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坚决捍卫自身合法权益。 复兴号动车组扩大开行范围，京沪高铁下月实现350公里时速，我国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建成。 国土资源部等多部门组织开展排查整治问题地图专项行动。 山西省委省政府通报和顺铝锌煤业滑坡事故，对相关人员采取先期组织措施。 我国首次成功组织中欧航天员海上救生训练。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启动仪式暨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发布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当前国际发展合作的共同任务，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落实这一议程，出台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在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平衡推进落实工作，取得诸多早期收获。中国将坚持不懈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国家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习近平强调，设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是我在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宣布的一项重要举措。我很高兴看到知识中心正式成立，希望中心为研究交流发展理念、促进国际发展合作、推动全球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积极贡献。 央广消息，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自2017年10月1号起施行。条例规定，国家推动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发展政府支持的融资担保公司，建立政府银行业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公司合作机制，扩大为小微企业和三农提供融资担保业务的规模，并保持较低的费率水平。条例还规定了融资担保公司的经营规则，明确了融资担保公司的监督管理体制。 新华社消息，中央居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日前在京召开治理规范以居民融合名义从事违法违规活动协调会，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重要批示精神，通报有关情况。会议指出，当前一些社会组织和中介服务机构打着居民融合旗号从事违法违规活动，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互联网平台多而杂乱，论坛展会借机敛财，居民融合园区建设有同质化、泡沫化的苗头。一些退休干部和退休军人未经批准参加社团组织等。针对上述问题，会议要求进一步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协调机制，形成合力，加大工作力度治理规范。会议同时要求加强政策解读，强化正面引导，充分发挥信用惩戒、媒体监督等作用，为推进居民融合发展战略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环境。 央广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对华启动301调查发表谈话。谈话指出，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贸易代表依据1974年贸易法宣布对华启动301调查。美方无视世贸组织规则，依据国内法对华发起贸易调查是不负责任的，对中方的指责是不客观的。中方对美方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中美两国元首海湖庄园和汉堡成功会晤以来， 中美双方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在全面经济对话框架下就双边经贸议题正进行顺畅建设性的沟通和磋商，已经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果。美方在此时对华发起301调查，对外发出错误信号，必将遭到包括美国产业界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中方认为，美方应与中方一起共同努力，扎实推进经济合作一年计划，争取早日取得更大成果，使中美经贸关系在健康稳定的轨道上继续前行。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尊重双方业界希望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尊重多边贸易规则，审慎行事。中方将密切关注调查的进展，并将采取所有适当措施，坚决捍卫中方合法权益。 从昨天起，复兴号动车组扩大开行范围，京津城际每天将开行19.5对复兴号列车。下个月21号，全国铁路也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7对复兴号动车组将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届时，我国将不仅是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也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复兴号是按照时速350公里运营研发制造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其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以及节能环保等性能有较大提升。中国铁道科技研究院首席工程师研究员赵宏卫， 今年7月，复兴号动车组通过全面系统的科学论证和综合评估，表明京沪高铁满足按设计速度350公里每小时运营的要求。 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6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2.2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60%以上，居世界首位。同时，中国高铁也是世界上唯一成网运行的高铁。赵宏卫说，目前除纵向的京沈高铁和横向的青岛到石家庄高铁仍在建设当中，我国高铁四纵四横已初步建成。 高铁使各地之间的这个通行时间在高铁建成以后大大缩短，相邻的省会城市间1到2小时，省内城市群0.5到1小时的高铁经济圈正逐渐形成。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的规划明确，到2025年，中国高速铁路通车里程将会达到3.8万公里，比现在差不多要翻一倍，并形成8纵8横的高铁网。赵宏卫， 8纵8横高铁网建成以后，全国的高速铁路总的里程将达到4.5万公里，它将连接总里程超过20万公里的全国铁路网，基本覆盖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国土资源部等多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问题地图专项行动。央广记者张树卓、朱宏源报道。 目前，我国地图市场迅速扩张。2012年以来，每年公开出版的地图约2000多种，近3亿册幅。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库热西·麦赫苏提指出，2016年地图市场检查中，发现并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案件，但对地图市场和对地图的展示使用中损害我国领土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等问题地图屡禁不止。 这些案件有的漏化、错化我国重要岛屿、国界线等，危及国家主权；有的在互联网中上传标注敏感和涉密信息，公开登载非法交易涉密地图等，危及国家安全。尤其是一些互联网刊载的自媒体发布的问题地图，分布广、传播快、危害大，必须高度重视，重拳出击，彻底整治。 在本次行动中，检查内容主要针对3大类问题地图。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闵一人： 一、存在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等严重问题的地图；二、存在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等严重问题的地图；三、其他不符合地图管理有关规定的地图和行为。 央广消息。环保部近日原则通过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至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6个配套方案。数据显示， 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0.6%，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69微克，同比上升超过11%。环保部部长李干杰强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实施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在京津冀等重点区域、秋冬季等重点时段、整治散乱污企业等重点领域仍然面临严峻形势和重大挑战。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有序有效推进落实好攻坚方案及6个配套方案，坚决打好今冬明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战。 昨天，巨幅唐卡佛像分别在西藏拉萨市哲蚌寺色拉寺展出。为期七天的西藏传统节日拉萨雪顿节正式拉开帷幕。央广记者普布次人吴哲华报道。 昨天上午8点左右，拉萨城西的哲蚌寺内响起了庄严低沉的佛号声。展佛台上，藏传佛教三世佛中的未来佛强巴佛唐卡佛像第一次在雪顿节上展示。雪顿节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酸奶节，原来是传统的宗教节日，现在发展为一系列拉萨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与往年不同，停办了几年的民族马术表演今年在雪顿节上再次恢复。此外，拉萨市还将举办开幕式、看藏戏、纳木错徒步大会等10项活动。昨天，市民依稀和家人看完展幅后，在罗布林卡中休息赏戏。 今天是雪顿节嘛，然后我就带着家里面的人，然后到这边看看藏戏，然后喝一下酸奶，希望今年是个丰收年。 在举办方式上，今年雪顿节市场化程度较往年进一步加大。拉萨市副市长朱建红： 由拉萨市人民政府主办，区直、市直相关部门和拉萨市净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形成社会参与、群众共享的办节方式。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今天请听央广记者刘一迪从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发回的报道。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拼命的自己。 夏日的午后，干旱了近一个月的定西市通渭县迎来暴雨，狂风裹挟着豆大的雨点砸向干裂的黄土高原，滋润着干渴的庄稼。在引桃供水二期工程项目管理部通渭现场办公室，电话铃声不断响起，办公室副主任康斌正在督促施工单位全力应对暴雨，确保人员安全。康斌参与的正是甘肃省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引桃供水工程，工程涉及甘肃陇中地区的定西、白银等5市，可解决甘肃1/6人口的饮水困难问题。 在我这个来到甘肃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国内竟然有这么多的人，200多万人喝不上纯净的水，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 2014年12月28日，引桃供水一期工程全线正式贯通。2015年5月，引桃供水二期工程正式上马。 天水城区的这个用水栏，当下我们引桃二期建设里面最迫切的一条线路，这个任务艰巨。 2016年，甘肃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公司年度先进工作者、公司最年轻的中层干部，31岁的康斌获得过很多闪闪发光的荣誉奖励。不过，在康斌看来，最有分量的奖励，莫过于老乡喝上引桃水后露出的舒心笑容。 由于一些业务上往来，各个地方上的一些老百姓坐一起吃过饭，那时候，大家进来的时候那种热情，我们才真正第一次感觉到，哦，原来这个脱水过去之后给大家受益的是这么直接。 康斌常说，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拼命的自己。身为引桃人的8年时光中，康斌正在用行动兑现着对于干旱缺水地区老乡的承诺。 看到老百姓能够喝上引桃水，想想他们的庄稼再不会因为干旱而枯死，我相信这应该也是对所有引桃人最大的嘉奖和肯定吧。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播出第12篇，韩美林，艺术必须有民族性，采制央广记者何源。 我这辈子就是一个老牛，这辈子干活吧， 搞艺术也是这样，你爱自己事业的话，就认为自己是个老牛，准能闯出点什么东西来。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从书法绘画到陶瓷雕塑美术设计，不同尺寸风格门类的艺术品，难以想象全都出自一人之手。而这上千件作品，只是韩美林毕生作品的冰山一角。 随心所欲，一上午就画几十张，我现在画的还没有700多吧，我也画不过毕加索，他们都7万多张，我才1万多张吧。现在 从1977年开始，韩美林每年都要带着学生开着他的艺术大篷车到民间去采风，从山东河南到浙江水乡，40年间驶过了90万公里。韩美林说，广袤的土地就是自己不竭的创作源泉。2015年，韩美林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艺术家称号，成为中国美术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世界任何东西都可以国际化、全球化，唯独一个艺术，要是全球化了就完了，你一辈子也走不出去。它必须有民族性。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各位听众，到今天为止，系列报道《先生》第二季就全部播出完了。12位先生宛如12座灯塔，他们用一生的鞠躬尽瘁成就灯塔的高度，更用毕生的修为各自照亮一方山河。记录先生不仅为镌刻他们成就的丰碑留存一份珍贵的历史文本，更为溯本追源刻画他们一世独立的人格与修养，风骨与风度，传承与担当，以为后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正所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昨天，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发文通报，对晋能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顺铝锌煤业公司边坡滑坡事故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并在全省范围内认真开展安全大检查。央广记者肖源、岳旭辉、贺威通报道。 通报中称，8月11号，铝锌煤业露天煤矿发生边坡滑坡事故后，矿方蓄意瞒报。8月15号接到事故报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进一步核实被困人数，全力以赴救援。目前已确认8人死亡、1人失踪、1人受伤。以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牵头的事故调查组已经成立，抢险救援和事故调查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通报中指出了这次事故暴露出的5大问题，并提出3项要求：第一，严肃问责相关责任人，对铝锌煤业公司董事长尤小斌、矿长姚国庆、安全副矿长殷永亮、生产副矿长郝进武、总工程师赵振景等5人给予撤职，免去和顺县分管副县长冯乐天、县煤炭局长张瑞涛、县国土局长耀江波、牛川乡乡长张小瑞、李阳镇煤炭副镇长赵小军等5人的职务，对晋中市、和顺县相关管理部门、晋能集团的相关人员、近期相关部门参与铝锌煤业安全检查的人员没有认真履职、尽责到位的，由事故调查组严肃问责，给予相应处分。第二，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研究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暴露的问题，及时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第三，在全省各级各部门各企业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近日，江苏连云港海州区的沈先生向媒体反映，2005年，包括他家在内的372户住户响应连云港旧城改造的号召，与连云港市政府指定的一家地产公司签订拆迁协议。拆迁完成后，开发商需在原址开发的楼盘内分给每家住户一套安置房。令人惊讶的是，12年过去了，竟然还没有一家住户拿到安置房。江苏台记者钱一鸣、刘志报道。 位于连云港市海州区的江天花园是当地出了名的烂尾楼盘，过去这里曾是3家老工厂的职工宿舍，产权属于职工个人。2005年，连云港市政府开始推进旧城改造项目，该片区被规划为一个住宅楼盘，并指定连云港江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开发。记者了解到，新建楼盘江天花园内除了3栋商品房外，开发商还需建设8栋安置房，届时需分给每户住户一套房子，并在交房前按季度支付每月每平方6元的安置过渡费。住户滕银山， 当时他给我们讲的呢，就是分先，他因为资金有限， 他不希望我们这些人带资金走，不要重新安置，他动员我们大家呢，全部都是回迁住房。 根据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的规定，开发商原本承诺在一年半内完成房屋交付，但随后开发商因为内部管理混乱，导致资金链断裂，江天花园成了烂尾楼，这一拖就是12年。更令人心痛的是，根据拆迁户们私下的不完全统计，在这条12年的漫漫回家路上，有80位住户已经去世，至死也没有看到新家。对于回迁户们的困境，江天花园项目推进指挥部副部长、连云港市海州区洪门街道党委书记吴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诺：“ 我们按照区里指挥部的要求或者去推进这事情，在明年上半年， 就是老百姓能够住进、这个、 住进个安置楼， 也就是说明年上半年这300多户人家都能够住进这个小区。” 我们按照这个计划，能住上。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南宁市公安局破获涉案金额达15亿元的特大传销案。下月起，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耗资5000万的亚洲第一座垂直森林选址南京，请听报道。 昨天，南宁市公安局通报了一起涉案金额15亿多元的特大传销案。2016年，南宁警方获得重要线索，一个以李某某、王某某等人为首的犯罪团伙在南宁从事传销活动。经过近一年的侦查，今年5月1号凌晨，警方开展收网行动，对南宁市内230个传销窝点以及传销组织领导人落脚点实施抓捕行动。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曾志成： 共抓获涉嫌传销人员368人，其中确定老总级传销人员82人，骨干人员249人，传销下层人员37人。此外，冻结涉案资金3100余万元，查获涉案车辆57辆。 目前，这起传销案的92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南宁台记者林志军、严岩，南宁报道。 贵州省昨天发布贵州省公务活动全面禁酒的规定。按照规定，从今年9月1日起，贵州省全省范围内的公务活动一律禁止提供任何酒类，一律不得饮用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的任何酒类，其中包括私人私带的酒类。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日5间一律不准饮酒。贵州省纪委副书记张平： 本规定将禁止提供的范围从烟和高档酒水扩大到了任何酒类，纪检监察机关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大监督执纪问责的力度，凡发现新的顶风违纪行为，一律按在纪律集中整治过程中不收敛不收手从重或加重处分，并倒查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央广记者张兆福贵阳报道。 垂直森林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且最具创造性的绿色建筑，建筑周身被植物环绕。日前，亚洲第一座垂直森林选址南京项目主体工程的地上部分即将开始施工，初步估计成本在5000万左右。该项目总工程师魏大平告诉记者： 南京的垂直森林一共是900棵树，植被的覆盖面积大概是2万多，将近快3万平方。 这些包裹住大楼的植物既能够阻挡一部分太阳辐射，缩小室内外温差，又能过滤粉尘，降低噪音，释放新鲜氧气，营造良好的微环境系统，相当于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心建起一座2万多平方米的小森林。南京台记者孙浩仁，南京报道。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昨天发布数据，7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4342起，处理6184人，给予党政纪处分4320人，其中包括2名省部级干部。 财政部等3部门联合出台意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参与养老机构社区养老体系建设、医养健融合发展，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市场。 全国第一个天然气全覆盖绿色新农村工程在河北任丘投入运营，当地413个村全部实现天然气入村，今年10月底前将实现户户通，年底前建成无煤区。 昨天，16名中国航天员和2名欧洲航天员在山东烟台附近海域圆满完成为期17天的海上救生训练任务。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在真实海域开展救生训练， 也是首次有外国航天员参与我国组织的大型训练任务。请听报道。 好，各岗位注意，护送航天员进舱。 这次海上救生训练设置了理论培训、单项操作训练和综合训练三个部分。18名航天员按照3人成组模式变为6个成组。欧洲航天员萨曼莎和马蒂亚斯与中国航天员共同完成训练，经过周密设计、充分准备和精心组织，全体18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了海上自主出舱、海上生存、海上搜救船救援以及海上直升机悬吊营救等科目。航天员叶光富： 我们的飞船降落在海上呢，它就会随着不同的海浪和涌不断的摇晃，再加上我们的人工造浪，这会导致我们航天员在飞船里面将会受到潜艇功能的刺激，这会导致你有一定的不适应，所以说这个过程对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中国航天员中心副总设计师黄伟芬介绍说， 我们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这个训练，使航天员他能够熟练地掌握海上自主出舱的方法和技巧和流程，熟悉海上生存的特点，增强航天员的团队协作的这个能力、应变的能力、自主决策的能力。 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号证实，15号印方在中印边境西段采取激烈动作，造成中方人员受伤，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华春莹说，经中方核实，8月15号，中国边防部队对中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地区实控线中方一侧进行正常巡逻，受到印度边防部队阻挠，期间印方采取激烈动作冲撞中方人员，并与中方发生肢体接触，造成中方人员受伤。他表示，印方此举违反双方就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达成的有关共识，危及中印边境西段局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已通过涉边渠道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华春莹说，中方敦促印方恪守两国间达成的有关协议协定规定，切实遵守1959年实控线，严格约束印度边防部队的活动，切实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韩美两国军队21号启动代号已知自由卫士的年度联合军演，信息显示参演美军人数与去年相比有所减少。朝鲜媒体当天表示，美韩进行的联合军演使当前紧张的朝鲜半岛局势陷入不可预测的危机之中。 希腊斯迪尔斯海运公司21号证实，该公司管理的一艘邮轮当天早些时候与美国海军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海域相撞，事故造成10人失踪、5人受伤。 西班牙警方21号说，巴塞罗那恐怖袭击案涉案汽车司机尤尼斯·阿布雅各布当天在巴塞罗那附近被击毙。警方确认，22岁的摩洛哥公民尤尼斯·阿布雅各布17号驾车在巴塞罗那兰布拉斯大道冲撞人群，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1号表示，俄罗斯不会采取限制美国公民申请俄罗斯签证的对等措施。当天早些时候，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宣布，由于工作人员数量缩减，美驻俄使领馆自23号起在俄罗斯全境暂停发放非移民类签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张浩森、齐一凡，文琪主播，忠诚于方。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红色西柏坡，多彩石家庄，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